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答复电给外国国家元首，表示感谢他们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发来电文。发起复电的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柬埔寨王国国王、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电文中表示深深地感谢他们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来电，表示热烈的敬仰之心，并相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会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祝愿他们工作有成。